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4集。现在，这一刻终于来了，仿佛命中注定。沈觉垂下眼眸，嗓音哑得仿佛揉了数不清的沙。 没有什么邪精来，戴大人，你的弟子已经死了。我是沈觉，是您要审的罪臣。 少爷！ 夏侯炼大喊。戴胜言低下头，看向地上跪着的夏侯炼，颤声道：“ 你是谁？” 夏侯炼。先生，我是夏侯炼。 他转过身，在戴胜言脚边叩拜。 12年前，魏德收买伽蓝刺客，灭谢氏满门。都主死里逃生，孤身一人，举目无亲，从南京一路北上，差点饿死街头。昔年魏德当权，只手遮天。即便是您，当世大儒，门生无数，历程24条，叩天阙，击天鼓，尚且不能要他的性命。这滔天血债，除了认贼作父，如何所偿？ 戴胜言浑身颤抖，老泪纵横，双手扶上沈觉的手臂，恨声道：“ 为何不来寻我？至少我可以给你一处安身之地呀，青兰。” 伽蓝刺客虎视眈眈，都主投靠您，便是为您招来杀身之祸。先生，您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，如何能抵挡刺客千里追杀？ 夏侯炼一字一句，字字泣血。 先生，前进是死，后退是死，唯有堕入深渊，方得活路。若是您，您要怎么选？夏侯炼斗胆问一句，先生，茫茫世间，安有纯善无邪，安有极正无恶？不为善，不为正，便活该去死吗？ 举座皆默。没有人会想到，阴狠狡诈的东厂提督竟出身清流世家，更没有人想到他的身上竟背负着如此血海深仇。座中诸臣有不少曾与谢秉峰同朝为官，一同吃过席面，一同下过油帘，酒足饭饱也曾互称一句师兄老弟。若论资排辈，沈觉当唤他们一声世叔。寂静之中，沈觉撩袍缓缓跪了下来，解开额下祖缨，摘下描金乌纱曲角帽放在地上，深深磕了下去。他什么话也没说，只静静跪着，手肘间的阴影遮住了他的脸庞，没有人看得见他的表情。只是没来由的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他肩上铁一般的沉重的悲哀，像霜华落了满头满身，枯冷哀怜。戴胜言大动不已，垂下眼睫，落下泪来。 我自问平生未曾犯过什么大错，却唯独愧对一人。我曾许他方寸安宁，答应护他安稳，却依旧让他独自面对灭门残火。已不错，不错，流落街头，入宫为宦，认贼作父。他误入歧途，岂非我之过错？我又有何资格审他？ 戴胜言低头看着两个青年的脊背，他们深深伏在尘埃里一动不动。戴胜言苦笑了一声，转身走了几步，扶着翘头案的案沿，仿佛一瞬之间苍老了数十岁。他原本就已经够老了，可现在大家忽然觉得他不仅老，而且快要死了。那瘦弱的脊背深深佝偻着，而且越勾越下，最后顺着案腿滑了下去。 戴大人！ 大家惊呼，锦衣卫冲上去抱住老人。方才在外面为徐若愚准备的太医屈步进来，为老人诊脉。午门前霎时间乱了，沈觉想要上前看看戴胜言，可是人群阻隔了他和那个垂死的老人。重重人群如同他这些年走出的山山水水，终于让他和老人天各一方，再难靠近。锦衣卫把戴胜言送上马车，送回戴胜言在京城蔺下的小宅。那是一条清冷的胡同，单门独户，门扉上贴着褪了颜色的符纸，两边的银柱上还有两张破烂的春联。院里院外站满了跟过来的官员，都在等里头诊治的太医的消息。沈觉站在廊中默默等着，没人过来和他说话，他的四周自动清出一片空地，所有人离他远远的，假装看不到他，其实他们没什么两样，可是好像只要不和沈觉站在一起，自己就还是清流君子，依旧昂首挺胸，可以立于天光之下。 少爷， 他的身后夏侯炼低声唤道。他没有应，他觉得很累，累到说不出话。他其实有点渴，腿也有点痛，可是他不想管，就这么站着，仿佛身体受了虐待，心里就可以好受一点。太医出来了，带来了好消息，说先生没事，只是累了，需要静养。人渐渐散了，院子很快萧索下来，只有沈觉和夏侯炼还留在廊庑下面，身子影在阴影里，像两只默不作声的野鬼。空地里有一个葡萄架子，葡萄藤枯了，剩下零星几束枯干的蔓条缠在窝棚上面。靠墙放了许多花盆，都是野花，说不出名字，高高矮矮放了一溜，有的还开着，有的已经枯了，在暗淡的天光底下显得蔫蔫的。不知道站了多久，里间出来一个童子，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看见廊庑底下的沈觉和夏侯烈，略怔了一怔，问道： 你们还没走啊？ 他不知道沈觉的身份，目不转睛地看了沈觉几眼，忽然睁大眼睛道： 这位公子，你看起来有点眼熟啊。 沈觉抬起眼来看他，小童子又进了屋，再出来的时候拿了一幅画出来。沈觉拿过来看，纸已经发黄了，上面用细笔画了一个少年，清秀的眉目，一身粗布棉衣，正在灯下看书，是谢金兰。 看，像不像你啊？ 童子把话收回来。 你别告诉先生，我偷偷拿来给你看，这是用来拜祭金兰师哥的像，先生上哪儿都揣着，可宝贝了。 沈觉喉头发涩，问道： 先生可好些了？ 好些是好些了，可还躺着呢。 童子挠挠头，叹道： 先生身子一直不太好，不是头一回晕了，都怪那些人，非把先生从老家喊过来，先生嫩大年纪，一路上舟车劳顿，哪里受得住啊。 我可以进去看看先生吗？ 沈觉低声问他。 可先生还在睡呢。 童子盯着沈觉看了半晌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吃了一惊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跑回了屋子，过了一会儿才出来，站在门边遥遥对沈觉和夏侯炼喊道： 先生叫你们进去。 沈觉深吸了一口气， 一步一步走过去，跨进门槛。夏侯烈沉默着跟在他身后，寸步不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